汉书卷64下。言朱吴丘主府徐言中王贾传第34下。延安者临淄人也，已故丞相使上书曰：臣闻邹子曰，政教文治者所以云旧也，当时则用，过则舍之，有益则益之，故守一而不变者，未睹治之治也。今天下人民用财持米，车马衣裘公事皆竟修饰，调五声时有节奏，杂五色时有文章，众五味方丈于前，以官御天下，比民之情，见美则怨之，是骄民以驰也。驰而无节，则不可善，民离本而妖莫矣。莫不可图得，故近身者不但为诈，待见者夸杀人以狡夺，而事不知愧，故奸诡尽长。夫佳丽珍怪，故顺于耳目，故样失而态，乐失而吟，礼失而采，教失而为。为采吟态，非所以泛民之道也，是以天下人民逐利无已，犯法者众。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，使贫富不相要以和其心，心既和平，其性恬安，恬安不盈，则盗贼消，盗贼消则刑法少，刑法少则阴阳和，四时正，风雨时，草木畅茂，五谷繁熟，六畜岁字，民不妖利，何之治也？臣闻周有天下，其治300余岁，成康其隆也，行错40余年而不用，及其衰亦300余年，故五霸更起。霸者，长左天子，兴利除害，诸暴尽邪，匡正海内，以尊天子。五霸寂寞，贤圣莫续，天子孤弱，号令不行，诸侯自行，强凌弱，众暴寡，田常篡齐，六卿分晋，并为战国，此民之始苦也。于是强国务功，弱国修守，合纵连横，驰车鼓击，借纣生机师，民无所告诉。及至秦王，蚕食天下，并吞战国，称号皇帝，依海内之政，坏诸侯之城，削其兵，铸以为中具，是不复用。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，逢明天子，人人自以为更生。相使秦缓刑罚，薄赋练，生徭役，贵仁义，见权力，上笃厚，下宁巧，变风易俗，化于海内，则世事必安矣。秦不行事风，寻其故俗，为智巧权力者进，笃厚忠正者退，法严令苛，产于者众，日闻其美，亦广心意，欲威海外，使蒙恬将兵以北攻强胡，辟地进境，戍于北河，非楚晚粟以随其后。又使魏屠睢将楼船之事攻越， 使见鹿凿取连梁，深入越地，越人遁逃，旷日持久，粮食乏绝，越人击之，秦兵大败。秦乃使玉陀将足以数月，当世时秦或北构于湖，南挂于越，宿兵于无用之地，进而不得退，行十余年，丁男披甲，丁女转书，苦不聊生，自精于道术，死者相望。即秦皇帝崩，天下大叛，陈胜吴广举陈，武臣张耳举赵，项梁举吴，田丹举齐，景驹举颖，周福举魏，韩广举燕，穷山通古，豪士并起，不可生载也。然本皆非公侯之后，非长官之力，无尺寸之事，岂驴象仗己勤，应时而动，不谋而聚起，不约而同会，攘长地尽，至乎霸主，时教使然也。秦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灭世绝嗣，穷兵之祸也。故周师之弱，秦师之强，不变之患也。今训南夷，朝夜郎，降羌伯，略惠州，建成邑，深入匈奴，凡其龙城，义者美之。此人臣之力，非天下之长策也。今中国无苟废之景，而外累于远方之辈，弥蔽国家，非所以子民也。行无穷之欲，甘心快意，结怨于匈奴，非所以安边也。祸如而不解，兵休而复起，近者愁苦，远者惊骇，非所以持久也。今天下断甲磨剑，矫剑控弦，转输军粮，未见休时，此天下所共忧也。夫兵久而变起，事繁而虑生，今外郡之地，或积千里，列成数十，行数攘至，代挟诸侯，非宗室之力也。上观其晋所以亡，公室卑削，六卿大盛也。下览秦之所以灭，行言文客，欲大无穷也。今郡守之权，非特六卿之众也，地积千里，非特驴象之资也，甲兵器械，非特己秦之用也。以逢万世之变，则不可生讳也。